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平顶山一中学严重内涝，3000名师生被困；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启动；央行等10部委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南平顶山发生了洪涝灾害，叶县某中学多名学生被困，救援队紧急奔赴救援，学校学生排成长队，翅膀趟水脱险。根据永安应急救援队杜书记称呢，该校附近河流由于水势上涨比较快，南校区的院墙被洪水冲垮后，3000多名师生被困，经过紧急转移，目前已经转移了2000多人，并且在今天下午的2点转移完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今天在正阳门启动，启动仪式通过体现文化传统的起印方式，印下了遗产传承、创新、保护、复兴、利用6个关键词，体现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与中轴线文创大赛的宗旨和目标。大赛即日起到12月将会按照报名、审核、初赛、复赛、决赛5个阶段来陆续的开展。10月初呢，大赛将会陆续的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官网开通专题页面，并且开通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渠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作为2021中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第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到28号对公众开放。本届博览会展览设置综合馆等5个场馆，500多家中外企业展示最新成果，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突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科技冬奥等产业，展现前沿科技成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大型 CB 正在水平方向旋转，它就是落地7轴医用血管造影系统。这款医疗器械打破了同类产品的国际垄断。北京维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田威介绍说， 心梗啊、脑梗的治疗，包括比如说我们放支架啊，做这些治疗用的一款设备，打破了进口垄断。原来在中国呢，用的全是进口设备，就垄断在3家国际巨头的手里面，定价非常的高，医院采购大概是1400万到1700万左右一台。但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2020年10月份获得中国的注册证以后啊，进口产品价格拉低了近一半。 它和另外一款介入手术机器人一共拥有100多项国内外专利。 介入手术机器人是国际领先那款产品，做的最好的只有3家，除了维迈医疗，另外2家，一家在美国，一家在法国。我们做的这产品在某些安全性、精准性上还超过了美国和法国的竞争对手。 除了手术机器人，北京婴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台像配眼镜时用于验光的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互动。它能够通过一张视网膜照片提示35种心脑血管、内分泌系统在内的健康风险，已经在全国300多家医院应用。土生土长的海淀人徐红已经61岁了，他和爱人检测之后赞不绝口。 设备太好了，它利用高科技一个芯片置入到检测仪里头了，通过扫描把你眼部的整个的健康状态都显现出来了。我已经10好几年的糖尿病了，我关心的是我眼底是否病变了，前后也就1分半吧，结果2分钟就出来了。哎，太好了，这设备。 机器人除了在医疗领域使用，还能够在3C 等产品的生产线上大放异彩。思灵机器人展台上，一个带有仿人形五指灵巧手的机械臂，让观众都忍不住和它握握手。 可以模仿人手的动作。这个一台就是一个7轴的协作机器人，3C 啊、医疗用得到的。你给它施加一个力，关节里边有一个力矩传感器，通过这个力感知，手就会打开。你需要跟它握一下手，然后它会去帮你抓一个牌子再过来，杯子呀、什么鸡蛋呀，这都可以抓得到。它这个握力可以输出到15牛，一传感精度是0.5牛。 还有不少小朋友围观试背一款有趣的悬浮背包。橘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CEO 薛庆芳说，他们的初衷是帮助小朋友减轻书包压力。 小朋友现在的书包都非常重，小朋友现在有很多脊椎侧弯，这个重量可以最高减到87%。那我现在背着这个书包跑或者是走的时候，就像有一个人从后面给你拖着这个书包，它会随着你人体的频率，它会自己来去，它是不动的。 有兴趣的听众网络预约成功后，到海淀公园路西侧展馆参观，持身份证核验北京健康宝和行程码绿码后方可入场。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文博交流馆承办的第十届北京智化寺音乐文化节今天开幕。音乐节呢为期两天，来自北京地区的传统音乐类非遗乐队非遗传承人与北京智化寺精音乐队同台交流演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了解一下。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本届音乐节有哪些类型的音乐节目上演？除了演出之外，还有将会有哪些内容与观众见面呢？ 好的，今天晚上的开幕音乐会呢，是邀请了来自首都不同区域的十种不同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同台的展演。那么包括像宫廷音乐、文人音乐、民间音乐等等各种的这个音乐类型都有所展现。包括像器乐、戏曲、民歌、曲艺、歌舞这些类型的节目啊，也都在现场进行了演出。另外呢，包括像这个非遗的传承乐队、非遗传承人、戏曲艺术家，还有这个音乐学院的师生啊，集聚一堂。那么比如说这个京西太平鼓的表演，在今天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包括这个京韵大鼓洛派的第三代传人李响也是在现场表演了这个京韵大鼓丑末寅初啊，包括相声里面的太平歌词，还有智化寺京乐的代表曲目金武山啊，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带来的古琴。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还有一个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天坛神乐署带来的这个中和韶乐，它也是明清两代用于国家祭祀天地祖先这些重大活动的专用的礼仪性的乐舞，一共是有105件乐器啊。那么在这个有500多年历史的这个智化寺的古刹里面，这个不同类型的这种非遗的音乐进行同台的展演，那么也是展现了这个我国传统的这样音乐，包括尤其是这个器乐方面的一些非凡的魅力。那么在明天的白天，这个音乐节呢还安排了比如说古筝、剪纸、雕版印刷、工尺谱的这个抄写这些音乐主题文化活动，那么观众可以在现场动手体验，还能与这个非遗的传承人进行互动交流。主持人。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央行等十部委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通知指出，近期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抬头，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赌博、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通知明确，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的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外交部昨天发表了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引发了香港社会的高度关注。香港各界人士以及主流媒体都认为呢，这份清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美国以各种形式干预香港的事务，策动港版颜色革命铁证如山，不容抵赖。美国是破坏香港的最大黑手，这种霸权行径不得人心，必将遭到可耻失败。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5000年。